花家姐啊，有冇留意到咧？仲 突然间成，我见你屈咁啊！ 你有冇留意到咧？好多鬼故又好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个案都好咧，都牵涉到咧日本军啊！你发唔发现啊？ 大量咯， 系咯， 系咯，以前嘅历史遗留落嚟嘅， 可能真系即系始终即系香港即系都经过日治时期。 哇！上次嗰个人讲嗰个军营咩？嗰个咩圆墩啊？ 圆墩啦！ 哇！直情见到咪听到啊嘛，净系成队兵喺度操嚟操去。 系啊，以前我两个话都见过，就算以前我 cadet school 又好啊 ，PTS 我都系见到日军啊，好得意噶。 佢仲话听咗好耐添啊，好多个字啊， 系啊， 即系咁劲讲人。 系肯定日文添咯。 其实而家望一望你个样子都有似皇军， 系 戴埋啲顶帽。 我有咩唔似啊？我百变啫，系啊。 大家可能唔系好觉啊，但我呢个角度望埋佢咧就好觉。 系啊系啊，铺埋块布喺个后尾枕。 可以做川岛芳子啊。 系啦，哇！你皇族嚟噶，胜过新国罗嘅川岛芳子本身，你知唔知？ 系啊， 系啊，皇族你系巴闭。 好啦，唔好讲历史啦。 我哋揾翻啦，小白翻嚟先。 小白 喺咩度啊 ？Hello， 你好，小白，系喂。跟住你頭先應承話講一個更加勁啲喎，誒點樣嗰個係？ 點樣勁法先？頭先嗰啲好勁嘅喎。 因為平時咧見到嗰啲咧，得個見嘅啫，又或者聽到或者感覺到咁啫嘛。 嗯。 咁但係呢一個咧，即係我到而家，即係我蘇花見咗咁耐啦，我而家每次我諗親咧，我都會係覺得驚。 哦，當堂打咗冷震。 點解咧？係啊，點解咧？因為佢係要襲擊我。 吓、啊！暴力鬼， 点呢个系点 解？点解佢要袭击你？ 唔知道呢个系咩事咧？嗱，呢个都系喺医院里面发生嘅。 系 系咁咧，我嗰晚咧，其实咧就系、是、我嗰时就系做学生咧，咁就要看嘢，咁一看咧要看七晚嘢，连续。咁跟住咧就其中咧就即系我咧就好习惯地咧，每个钟头。我都會去巡，即雖然我係個學生啦，但我都會去巡啲病人。每一個鐘我都會去巡一個，都係巡個病房咁。咁咧就咁喺巡嘅時候咧，咁以前啲病房比較舊質啲啦，就係點啊？即十張床咁樣咧，有一個好大嘅 cubicle 咁樣，十張床咁樣嘅。 嗯。 咁咧就都幾深下啦嚇。咁跟住咧就。咁我去巡啦，咁我巡到去啊最尾啦，左边嗰立床巡到最尾，咁啊转弯嘅时候咧，一令你去预备去右边嗰张，嗰边嗰啲床你就逐张睇下，跟住就发现，咦，点解好似后面有啲嘢嘅？ 嗯， 我背罩就有啲嘢， 嗯， 即系感觉到有啲嘢，跟住咧我就拧住面睇啦，一望嘅时候，我见到一只，净系见到一只手， 嗯， 只手咧系去到啊。未去到手踭嘅，見到隻手腕對下少少一隻手，嗰隻手咧係有隻啲夜光嗰啲咧，但係今次呢個唔係綠色，呢個係藍色。 嗯哼， 藍色啊！ 跟住佢呢隻手咧，佢個姿勢係做咩？好似係想要爪落去我度嗰個姿勢啊！ 嗯， 即係曲住五隻手指，預備想爪落嚟咁樣。 嗯哼， 跟住我見哇，做咩有隻咁嘅手喺我後面嘅？咁梗係手啦。咁咧，當我預備要即係當我走嘅時候咧，咁我擰住面再望，隻手仍然跟住我，係好快都跟住我跑嗰隻手喺我後面。咁跟住咧，當我去到即係，但係我發現原來我係唔夠隻手快。 嗯。 到我差唔多去到啊，諗住差唔多到拉住一張牀，我去到差唔多翻可以翻去同啲staff 一齊嗰個位啦，咁樣啱啱預備就嚟到啦，仲有我諗大概四五步到，跟住咧就係、是、再擰住面嘅時候，嗰隻手就找埋，等隻頭已經到咗我度，有人找落去我度，咁咧就驚到我咧好緊要，咁但係嗰刻佢找預備找落去，咁死緊啦咁樣，但係喺呢一刻咧唔知點解。系我个心就嚟到我个头，大概仲有一尺位度啦。突然之间佢打落嚟嗰下咧，我就好似有个罩啊，好似有个透明嘅罩咧吸住咗我啊。 嗯， 佢一打落嚟咧，嗰一刻咧，我就突然间我一对眼睛系完全听唔到周围嘅嘢。 嗯哼， 我就好似俾嘢即系困住咗喺一个罩入边咧，就好似困住即系入咗保险箱。嗰啲咪嗡耳成个嗡耳嗰啲咁嘅声音咧，突然间好似有个罩入边，跟住佢一哼落嚟嗰下咧， 我就突然听到好似好似人哋嗰啲音叉嗰啲声， 好似啊！你扮得吓、啊，你扮得好似，我谂你当时真系好深个印象。 好嘅，跟住咧就跟住咧就见到我五大我之后个罩咧，跟住就去哼落去嗰下咧，我就见到我侧边嗰个罩咧突然间发光。 嗯哼， 哇！ 跟住嗰只手就弹开咗。 完全是鬼片的劇情喎，呢啲大佬。 但是你 是真的很恐怖， 由头到尾是一只手，我见过一对嘅，只系一只。 跟住佢想找落嚟嗰下， 系。 咁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好似有嘢，唔知即系唔知点解啦，我都唔知点解。跟住就弹开咗，咁跟住我就好惊好惊，跟住佢弹开咗，咁我就唔走，系咪先？即刻走翻去揾翻啲同事咁样啦。 系。 跟住咧，啲同事就见到我，气都喘埋。阿妹你做乜嘢啊？我话吓冇嘢冇嘢咁样，都唔敢讲。 系我想问一问，系我就想问一问咧。嗱，呢个 case 啊，你又唔知道点解突然间有个罩啊吓？我想问一问咧，你自己本身你有冇宗教信仰嘅？ 啊，其实我有嘅。 嗯， 系有啊。你系边个宗教咧？ 我信佛嘅。 嗯嗯哼，嗱。咁啊，我自己有少少分析，因为我本身我都系佛弟子啊，咁样吓。咁其实咧，如果我哋信咁计啦，唔信咁样冇得讲啊，都系吓。其实咧，就我哋本身都会有一个守护神嘅 吓。 咁如果你本身你系信佛嘅，你系再有一啲叫做做紧一啲系同弘扬佛法有关系嘅嘢咧，其实你个守护神嗰个 power 咧系会再劲啲添嘅。所以在你个不知不觉的时间呢，其实可能呢你这个守护神呢就在这个时间出来去帮你、啊、去帮你去制造了这个所谓罩出来。这个罩其实是你那个感官上面见到是个罩、啊、其实实质上未必真的是一个罩来的、啊嗯、不过你感官上你觉得是有个罩这样去成事去帮了你、啊、去救你出来咯这样、跟着你翻出来之后，你没有跟你其他同事讲回整个经过是这样的？ 不敢说，因为即基本上立比着你就见不到的、突然间我同你讲，你后面有个，咁你会有咩感觉？ 我成日同花家姐咁样讲， 即我觉得人哋会一来会好惊啦，有啲咧就会觉得你系咪黐线噶？ 黐线 咧， 你 咪 黐线，系啊，乱咁乱咁作， 你系咪乱即系妖言惑众啊？即我又费事明明同事好好地关系咁样搞到咁嘅无谓啦。 即刻送咗你去呢个精神科嗰度。 咁喺你嘅同事之中，有几多个相信你系见到嘅？ 佢都冇讲。 基本上我冇讲， 完全冇同任何一个讲过。 冇讲。系真系好熟好熟嗰啲咧。 系。 我会透露少少咯。 哇！咁我哋同你唔单止好熟喎，原来你讲晒出嚟。哇！多谢你。但系你头先咁讲咧，你个病房里面嗰啲病人其实见。是不是没有看到你的惊吓的 反应？因为他们个都 睡觉，即是没有人被你吓醒了，你有没有叫出来？ 没有，不敢 叫，怕到叫不到， 怕到叫不出。 喂，但是 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又 很特别的，就是呢、你看到一只手去追着你，我经常觉得呢，尤其是很多东西都是一些叫做姻缘来的，他无端端为什么要追你，一定我觉得一个原因的。你自己有没有去反复去想过，究竟喂他这只手个个不追做什么追你呢、是不是他知道你见到想跟你玩呢、还是真的很有恶意地想伤害你？ 他未必是袭击他的，可能他是想搭他膊头。 他 是 想袭击 我的。是。 为什么呢？ 是很有恶意，很有杀气的。 很有杀气。 还有这只手呢，这一只、是不是同一个我不知道、但是仍然都是同，仍然我以前细个我都见过一只蓝色的手嘅。 会唔会 佢都系想捉我噶？ 即系并你咁样讲法，即系并非同医院有关，可能系你会唔会你细个嗰阵时候啊，唔觉意做咗啲咩嘢啊，同呢只手结下咗啲咩不解之恩缘，而呢只手一路咁样去追住你咧，会你有冇反复谂过呢个问题咧？ 系咪同一只手咧？我就真系唔知啦。咁但系以前咧，即系讲埋嗰件事啦，即系、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咧。咁就即系应该点讲咧？以前咧，我好细嗰阵咧，咁咧就间屋好细嘅啫，屋企得好细，得一间房嘅啫。 系。 咁咧就咁，我哋啲做小朋友嘅仔仔女女嘅，就梗系瞓早厅长啦，阿爸阿妈嘅瞓房噶啦。咁咧就有一次咧，咁咪 開冷氣，咁開冷氣又個廳開冷氣，咁咧就阿爸阿媽間房咧就半掩埋嘅，咁啊費事啊唔好走咁多冷氣啦，咁樣嗰陣時即係我即係以前啲環境都唔係好好噶嘛，咁 樣啱啊， 咁咧就啊咁就但係咧我成即係我屋企咧以前我屋企咧就啲插梳頭咧就唔係周圍都有，唔會好似而家屋企咧周圍都有插梳頭噶嘛，咁咁啱先咧我媽媽間房側邊嗰個房門口側邊咧就有個插梳頭嘅。咁咧就我嗰次吹完頭咧，咁啊想掹個插梳頭嘅就咁啊掹移開打開道門少少，咁因為開緊冷氣啊嘛個廳，咁咧就伸隻手入去就想掹個插梳頭啦。掹嘅時候我就見到間房入邊有隻手，同一樣都係藍色嘅，佢想捉我隻手，因為我隻手伸入去想掹個立插梳頭啊嘛，佢就想搞落去，佢想捉我隻手。 哇，跟咗你好多年嘅咯，佢 我唔知道啊，我所以我话系咪同一个我唔知道，咁但系我亦都好好彩地，我掹咗插梳见到佢只手捉嚟，我亦都好好彩地，唔知点解掹得好快，戳咁啊即刻缩翻只手翻嚟。 嗯， 但系 都好，佢冇，佢冇追到我出厅嗰只手。 嗯，你见到嗰只手系实体咁系咪？ 蓝色嘅， 实体嚟嘅。 蓝色的意思你是怎样，你觉得是一只正常的手是偏了蓝色，即是整只好像染了蓝色的 人的手的嘛， 是人的手，但是呢它的颜色是怎样，又是好像人家夜光那些啦，那些色物那些呢是黑蒙蒙那里少少白白地绿绿地蓝蓝地那些那些这样的颜色的， 即是透明的是吗，发光的 半透明又发住个暗暗的蓝光咁样咯， 阿凡达嚟喎呢个， 系咯，或者蓝血人， 蓝血人喎，好神奇喎，真系，点解会蓝色咧？蓝色咧，真系唔明，绿色就成日听啦。 据说咧，即系我头先咪，你哋头先咪提及嗰啲颜色嘅， 系啊， 蓝色嗰啲咧系比较有道行，比较恶啲嘅， 比较恶啲。 系啦，咁五岳啲固然系红色啦，即系有分级数嘅，即系我以前细个当然唔知啦，咁我系到而家大咗啦，咁电脑嗰啲又好太过方便啦，咁去 search 睇下，咁啊，原来有啲咁嘅事。 喂，头先你讲话你觉得佢好有恶意咧，系咪两个原因？第一嗱，佢可能佢行动好迅速啦，即系好快速咁飞埋嚟啦。第二就系咪佢可能有啲好似张牙舞爪咁嘅 feel 咁嘅嘢？ 是張牙舞爪嗰嗰隻手咁嘅姿勢嚟噶，佢唔係飛 high 嗰啲嚟噶，係即係同埋你會 feel 到係有一種殺氣喺度噶。 喂，但係咧，如果佢真係要咁樣去追你，或者就甚至乎我哋用追殺呢個字眼啦，啊，其實你在明，佢在暗。照計佢要真係要襲擊你，應該係可以做得到噶， 唔使 show 出嚟咯，可以 係啊，根本唔 隱形噶嘛，佢哋可以。 但相對你，雖然你又覺得係殺氣重啫，但我反為覺得就係佢有心要咁樣做咧，就其實容易做得到嘅。我反為覺得咧，佢想嚇你嘅機會大啲。嗱，當然呢個嚇未必係咩㗎，未必係一種叫做開玩笑嘅嚇啊，佢可能真係想恐嚇你，都唔出奇。 可能你做咗啲嘢，佢唔 like 係啊， 哇！ 系啊，唔使惊，翻家姐。 Mr. Fan 唔 like 啊， 系啊， 突然间成棚骨跌咗。 我都想参与下呢件事啫，Mr. Fan 啊。 扶住佢先，好。咁系咪咧？你会唔会觉得你会唔会做咗啲嘢佢唔中意咧？唔知哦。 会唔会啊？ 知啦。 你有冇试一试谂一谂，就会唔会你细个时间真系唔觉意咧？啊，有啲嘢做过咧？啊，喺开灯掣之前，你发生过咩事？有冇谂过？ 冇啊，好正常咁样，都系插个插梳，跟住就吹头，吹完头。就去掹翻个插梳，就系咁简单咯。 就 系咁简单，即系佢就咁样出现啦。咁亦都有冇？ 但系喺我掹插梳嗰一刻，就喺间黑掹掹嘅房嗰度伸咗只手出嚟，就要佢捉我只手咯。 咁你有冇考究过间屋有冇咩事发生过？ 其实咧，应该系话我以前细个住嗰间屋咧，应该都系有灵体嘅。 系，即系你哋系第二，你哋唔系第一手住入去嘅。 第一手住， 但即早過你哋已經有靈體住喺度啊？你覺得係？ 新起嘅，即係第一手樓啊，第一手業主嚟嘅。咁但係你話係咪 stay 喺嗰度嗰啲咧？佢嗰啲我見嗰啲咧就唔係 stay 喺嗰度，但係佢哋好中意 即係好似開 party 咁，出去得閒就行入嚟嗰啲咧，即係唔會 stay 喺度嘅。但係咧就即係就係中意喺嗰啲地方徘徊徘徊咁樣啦。因為我喺度諗係咪我細，因為我好細個嗰陣咧，因為我其實我唔知咩嚟嘅嗰陣時嗰啲，因為我唔敢同屋企人講。因為係直至到我大咗，因為我以前好細個，我問咗我媽句説話就話，我問我媽媽你信唔信屋呢個世界有鬼㗎？咁跟住咧就俾我媽咧就鬧到狗血淋頭咁樣。 通常都係㗎啦，衰女包，你咁得。 在我旁边啊，会轻轻讲下咁嘅样咯。 而家你哋冇喺嗰度住噶啦，旧居嚟噶嘛？ 冇啦，搬走咗。 可唔可以大概讲下边区啊？透露下。 我区域得噶啦， 都系九龙区嚟嘅。 哇，好阔 啊！好阔啊！九龙区 屋村嚟嘅系咪？屋村嚟嘅 系都系屋村系嘛？ 系屋村嚟， 私人楼嚟。 哇，私人楼 啊！大家自己估下啦。九龙 啊，九龙区嘅私人楼啦，自己慢慢估啦。呢个范围好阔啊， 好口密啊佢。 梗系啦， 我正想问埋佢间医院系边间添。 佢都系话你听九龙区咯， 都系九龙区。 哇，好啦， 俾多个 tips 都唔得啊。 佢我话咧，佢咁样咧已经好过屋苑嗰度。屋苑九龙区屋苑太过多啦嘛，但系九龙区嘅医院你 都好多， 都好多，但系少过屋苑啊嘛，系咪先？ 我想问大唔大间啊咁样？ 大唔大？ 大唔大见仁见智啦，咁系咪？睇你同咩比啊？ 小白唔会再答你呢个问题噶啦，反不如我哋再问下小白啊，医院里边啲鬼故啦。 好啊， 跟住喺医院里边仲有咩发生过啊？ 有啲会比较 系， 即系譬如话见到个病人死咗啦。 嗯哼， 咁咧就因为嗰个又系令我好深刻嘅嗰、那个，因为咧嗰、那个病人咧佢就做完手术。咁跟住咧就我今晚又系看嘢喎，咁咧就临看嘢之前咧，我都系会弯一弯啲病人先。跟住咧我见佢哇抬头，即系嗰个女病人嚟嘅，我就话哦哇你抬头成扎红玫瑰，好大扎。跟住我话哇我话你好多玫瑰花喎、哦，好靓啊咁啊。跟住佢仲笑同我讲，佢话系啊，我先生送俾我嘅。你中意啊，我送一支俾你啊咁样。即系信我好印象深刻。跟住我就。李先生送给你的我哪里可以要啊咁样就讲了两句，跟住我就 next 下一个病人啦咁样。咁跟住呢点知道就嗰晚呢即佢係好精灵嘅。佢识行识走，好有礼貌嘅个病人。咁点知道嗰晚呢佢就突然之间就唔喺度啦。仲要係呢佢係坐住走嘅。坐住咗，坐喺张病床， 系 坐喺度， 即系升起咗张病床咁坐住喺度， 坐咗喺度瞓觉咁噶。 咁佢系咪本身有重病噶嘛？佢本身有重病， 佢啱啱做完心脏手术。系啊，咁跟住咧，我就见咗佢坐咗喺度啦，咁样，咁跟住咧，但系即系熄咗灯，佢都系坐咗，就坐咗成两三个钟。跟住我就行埋去，因为我个钟头都弯咁啊，见佢都系坐喺度。开头咧坐喺度，整啲整路啊，跟住咧，跟住冇几耐佢坐喺度就瞓着咗咁。跟住瞓着咗无谓叫人啦，跟住瞓下瞓下，跟住我就叫佢，我话你不如都系瞓翻低啦，一眼亲啊咁样。咁跟住佢瞓翻低，点知佢就已经唔喺度啦。咁咧就知道唔喺度就即刻计急救啦。咁话好啦，呢啲唔好讲啦。咁咧就最后系救唔翻嘅。咁点咧？咁要咁个鬼故喺边咧？吓，就我第二日看嘢，见到佢翻咗嚟。佢翻去佢自己嗰张病床。 系。 跟住咧，但佢嗰张病床仍然系得嘅，即系未修正嘅。咁跟住咧，咁佢自己坐翻喺佢自己张病床，跟住咧。得闲啊，瞓下；得闲啊，落去自己张凳嗰度坐下。如是者咧，又搞咗两三个钟。咁好啦，咁咪有佢咯，系咪先？咁啊，到第二日啦， 因为我哋一开开七晚噶嘛，到日佢仍然都系喺度。 嗯， 跟住咧，佢开始咧就望我做嘢啦。 嗯， 有时咧佢就趴在自己张，即系坐喺张凳度，个人咧就伏在自己张床嗰度坐在度望住我做嘢。 系。 咁我心谂，你咁都唔系办法噶喎。 嗯，喂，但系 咁我就 系啊系，跟住点啊？你讲埋先。 跟住咧，我就即系佢都唔肯走，佢唔知系咪唔知道自己唔喺度。咁跟住咧，我就即系第二晚啊嘛，咁我就行过去张床，就细声同佢讲，即系我唔系面对住佢同佢讲啦，挨住张床，就细声同佢讲。我话你唔好留喺度啦。我话你可以出院，你可以翻屋企噶啦，而家你唔好留喺度啦。咁跟住咧。即是他没有给任何 response 的。 嗯。 跟着呢没几耐呢他就走了。 嗯。 即是没几耐我就见不到他。 就见不到他。 但是你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你讲这句说话的时候隔离左右床有没有病人在这里。 不用教的。不用 教的。教的都 你小声。如果有些未睡得着听见你这样讲吓亲。 好啊，关于这个这么恐怖的鬼故，我们一会回来其实很多人想问小白， 大伯一要问， 填补一些我们不太明白的地方，我们一会回来再跟你谈谈，好吗？不要走开啊。 食水鬼，食水鬼常在阴沟或者水边，以水为食。呢一种鬼是鬼之中阴气最重的其中一种。点解？因为水本身是属阴的，而阴沟里面的水是阴中之阴，阴寒之气极重。生活在呢度的鬼，除了异常阴寒之外，还是非常之阴险。其实因为他们本身极之阴寒，所以当人稍微接近的时候，身体就会感觉到不寒而栗。所以就算在大热天时，只要有食水鬼一靠近你的身边，你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异常寒气涌入去你的身体。如果你们在野外突然间发现有这种情况，记住要即刻掉头，不要再继续前行。还有一样东西，记得留意你们身边的小童，因为他们往往就是这些阴险的食水鬼看中的对象。食血鬼，食血鬼顾名思义，以血为食，他们最喜欢躲藏在屠场或者在街市的暗角。每当有屠夫杀牛宰羊、劏鸡杀鸭的时候，同时都是他们开餐的时候。不过食血鬼最喜欢吃的并非是禽畜的血，而是人的血。但是不要误会，他们是食血鬼并非吸血鬼，他们是不会活捉生人来食血的。令他们最感兴趣的反为是妇女的经血。经血对他们来说是上品的大餐，所以女士们来经的时候就要小心留意，因为一来本身来经的时候血气比较薄弱，人的阳气也都会同时减低，加上如果不好彩遇到这种食血鬼，他就会对你穷追不舍，为求一尝鲜血的滋味。他们为了想饱餐一顿，不惜追你九条街的。但是最重要的反为是处理完经血的物品千祈不要乱咁掉，因为食血鬼会凭着这些染血的弃置物对弃置者穷追不舍的。 是不是很多东西问啊？ 欲罢不能啊！ 欲罢不能啊！ 好多嘢问， 因为我都堆咗好多问题喺度想问啊。 因为一般听到嗰啲咧系好多时听系咩咧？系嗰啲地盘啊， 嗯、 即系譬如工业意外死咗啦，跟住第日个工人翻工可能诶五六点咁见到嗰个同事翻咗嚟啦，佢唔知道死咗，即系通常听系呢啲咯。 系啊、 嗯、但你话医院话个病人又翻翻嚟咁样又如常咁， 好似我之前讲嗰集讲嗰集迷失钟钦新就讲过，因为钟钦新佢啱啱走嗰时咧，最初嗰几日咧，佢唔知道自己走咗，所以佢。仍然在度，跟住之後嗰七日咧，佢知道自己走咗，但係佢又想去一啲佢想去嘅地方。 哇！如果醫院都係咁，咁咪好多病人其實都係咁樣翻。 因為有啲佢最初唔知啊嘛，頭嗰幾日佢唔知 道， 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走咗。尤其是頭先個 case， 佢坐喺度坐下咁樣，自己走咗佢都唔知道。 嗯， 佢可能仲喺度期待緊佢先生嚟接佢嘅，明唔明？ 咁如果係嗰只，譬如話係可能佢已經譬如癌症末期啦，咁喺度熬咗好多日，昏迷啦，跟住慢慢去嗰啲，係咪唔會咧？ 其實梗係唔係啦，邊個人想死啊？ 唔係，我知道，但係佢唔係急，佢唔係突然啊嘛。 我問題就係，就算唔係突然都好啊，因為佢個心係唔想死噶嘛。 OK， 啊，佢啱啱走嗰下，當然啊，頭先講嘅意思就係好突然走嘅，就通常都唔知道。但係就算唔係好突然走，你話佢有曬心理準備都好啊，佢有機會唔知嘅，因為人嘅心係眷戀喺呢個人世上邊啊嘛。嚇，佢自己都學未接受到呢個現實啊，咪仲更加喺度咯。 咁啊，小白頭先你話見到呢位女病人啦，其實佢都好後生啦，係嘛，好年青嘅仲係啊嘛。 佢四廿几岁到啦， 四廿几岁系好后生啦，系啦，咁就好早走啦，可能佢真系佢自己亦都系又好眷恋呢个尘世啦，老公啊咁样啦，咁但系你自己见到佢翻嚟嘅时候咧，佢嘅模样系咪一模一样啊？同佢喺即系你生前见到佢嘅佢系咪一样？完全一样， 好似嘅，但系当然个颜色我分别到啦，因为佢已经冇咗颜色啦。 嗯，即系好似睇紧黑白片咁样， 好似睇紧啲雨残片咧，都系见到个人，但系全部都系用灰白咁样嚟见到佢嗰个样嗰、那个样相咁咯。 即系个嘴唇系黑色咁啊？ 嗯， 你睇雨残片，你见到胡公个嘴咩色啊？ 系咯，见到咁样咪咁样咯， 黑色咯， 系啦，啊灰沉沉咁样啦，系。喂，但系我 focus 又反而关心，好关心嗰扎玫瑰花。我讲紧就系、是、因为咧，佢临死之前同都同你倾过嗰扎花，咁我嗰扎花对于佢嚟讲应该有一个好大嘅意义啊！我想问啦，佢死咗之后，咁佢屋企人梗系执走晒佢啲嘢啦， 啊， 咁佢死之后，其实除咗佢嘅鬼魂之外，嗰扎花会唔会有机会喺嗰、那个你个视觉空间里边有出现过咁样咧？ 冇啊， 冇嘅， 净系得个人翻嚟， 净系得个人就冇咗扎花， 佢着住套病人衫。 嗯，即系最后着嘅佢所着嘅衫啦， 系 啦，点解我咁关心嗰扎花咧？就睇下会唔会就话咧，因为我曾经听过有啲 case 就话类似啦，就系、是、死者咧死咗之后，佢唔喺医院啊呢、這个 case， 佢死咗之后咧就系、是、因为佢生前咧就收咗一扎花，但系死咗之后咧佢都系揽住嗰扎花唔肯放。當然嗰扎花已經唔係一個實體花，咁所以咧頭先我關心嘅問題， 即虛無， 係我哋即係見到，唔好話我啦，係見到呢件事發生嘅人，佢見到攬住扎花。但係嗰扎花咧，其實根據呢位描述者所講咧，嗰扎花其實就已經係抌咗嘅。 但係又連花都會同佢一齊現身㗎。 即係所以我就關心呢個問題，究竟今次會唔會咧？咁但係小白話咧冇。只系得人嘅啫，冇花咁 样。系花都会回魂。 唔系 哇，花都会回魂。 呢个就系花，咪花家姐都回魂啦。今日回 今日回咗魂啦， 做客似云来啦。 但系头先阿小白你讲咧，佢翻嚟你冇刻意走埋去同佢倾偈，睇下佢点啊咁样有冇咧？定系话即系 冇 当睇唔到咁啊？ 呢个不嬲都系我嘅处理方法嚟 嘅。 唔好俾佢。 不嬲都系最好。你不要俾佢 sense 到你會你係見到佢，因為咧，即系因為我試過幾次啦，即係佢除有即雖然話見慣見熟啫，咁但係有時突然之間嗰一刻，有時你啲反應就會咁樣嗰啲咁樣咧，即係嗰只咁樣咧，咁有時就會都會做咗呢啲咁樣嘅動作出嚟嘅，咁但系就当你一做咗呢啲反应出嚟咧，咁佢就会 send 到你见到佢。 跟住佢又吓亲， 佢就会跟住你。 佢会跟住，我以为咧佢都俾你吓亲添。 跟住你做乜嘢？佢跟住你做乜嘢啊？ 咁咧就呢、這个又系第二个 故事嚟嘅。 啊，好多货啊！ 你踢啲位真系踢得好靓， 好靓嘅， 系啦， 自踢 系啦，点样咧？ 咁咧就对住啦，呢个就唔系发生医院噶啦，呢个系发生在我而家自己嘅屋企嗰度。 系 咁咧就咁就以前有一次啦，有一晚啦，半夜。咁咧就我結嗰陣我結咗婚噶啦，同我先生一齊嘅。咁跟住咧就瞓到瞓覺啦，瞓到半夜。 嗯。 咁咧就突然之間咧就見到，即係我因為我打開道房門瞓，咁跟住咧就我就見到房門嗰度好似有一陣煙，人哋食煙嗰啲煙咧，咪裝香，好似裝香嗰啲煙咁啊，嗰啲咪一條咁樣嘅。 嗯。 裝香嗰啲煙啊， 咁 但係裝香嗰啲煙咧，咪向上升噶嘛，係 啊， 但我見嗰條煙咧係打橫行噶， 嗯， 咁跟住咧就係個門口嗰度飄咁樣飄到去入去我張牀個附近啦， 係， 即係牀尾個附近， 係， 咁跟住咧我就喺度諗，我第一件事諗咧，即我个人呢，即虽然我是见到这些啦，但是我个人都有时候 都不会喜欢疑神疑鬼的人的。 嗯嗯，因为你见惯了不用疑了。嗯嗯， 第一件事就想是不是火烛了家里的。 嗯 嗯， 那即见有烟嘛，自己的屋。跟着呢我就即刻就夹起身啦，想睇身啲，因为都有啲黑啦。啊， 嗯， 那跟着呢就夹起身的时候呢，跟住咧就即系喺隔起少少望身啲啦，咁咧就開始就見到嗰條煙咧就慢慢咧慢，即係慢慢左右咁樣移動，但佢移動嘅時候咧，佢一路移咧，佢嗰堆煙咧就越嚟越大堆啦， 嗯， 就慢慢就形成變咗一團嘅， 嗯哼， 咁跟住咧，跟住我就點解會咁嘅咁樣喎？ 嗯， 跟住咧就我唔知道我嗰阵时嗰刻系嗰个咩样，我就唔知点解会咁嘅咁啊。跟住可能我系再夹起咗少少啦。咁跟住咧就嗰堆烟咧就慢慢变咗做一个人影。 哇！ 人影嗱，呢一个咧就冇脚嘅，就系见到个头，见到个身，见到对手。咁跟住咧就好啦，变咗个人形咯，咁，跟住咧，佢就慢慢咁样，佢好似 sense 到我见到佢，咁，咧虽然我见唔到佢啲眼耳口鼻嘅，佢似个影咁，咁我见唔到，跟住我唔知点解觉得佢好似系嗰个轮廓，佢就望住我，咁跟住咧就慢慢沿住我个床边、床尾，慢慢飘到去床中间，床边嘅床中间嗰个位置。 但你先生系瞓喺你隔篱噶嘛？先生， 我先生就系，佢但系我先生侧边啦，咁跟住咧我就 咸湿鬼 啦，咁跟住佢仍然系好似个人企咗喺度嗰个姿势咁啦，突然之间佢好似只脚弹起咗，即系个即系好似人哋跳 over 咁嘅样咧，想升高咗，跟住一对手想揿住我先生， 系， 然之后咧。即系佢个脚啊，后面个后半身咧就升起咗，明唔明个人啊？即系原本系企喺度噶，佢，突然之间好似跳起咗个人，跟住咧就想个姿势就揿落我先生度，佢就跳 over 咁，跟住只脚就向后提咁样想飞过嚟啊， 系， 即系好慢嘅，跟住想搵个头嚟控我，即系觉得，但系嗰刻咧我就。个脑有个 message 听唔到嘅，系突然间有个 message 弹入塞落个脑度。 嗯， 系咩咧？就话你系咪见到我？ 我直情问你， 好恐怖。 咁你有冇答佢？ 我唔系听到，我唔系听到。突然间个脑海突然间有个 message 入我个脑嗰度啊。 系。 跟住咧，我系好惊。跟住见到佢就嚟只手就嚟揿到我先生啦，我惊得好紧要，我唔知佢。同埋佢个头控过去我度啊嘛，我惊到咧系咁拍我老公，我哋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咁啊，即系我惊佢会唔会揿到佢，又唔知佢有冇事啦，系咪？我嗰刻真系好惊，跟住我先生咧就唔知发生咩事， 就好驚咁樣咧，就即刻就第一件事就著燈， 係 個床頭燈。 嗯哼 哼。咁但係嗰刻，因為我其實我由頭到尾我都望住嗰個影啊嘛。 嗯 跟住佢咧就我先生開燈，佢就突然間好似唰冇咗， 唰一聲冇咗， 冇咗即刻冇咗。我先生就見即刻就問，因為開咗燈。我就見到我的姿勢是什麼，其實我不知道自己擺了什麼姿勢、 嗯、 原來我是怕到已經坐了在那裡的人，隻手呢是用手踭呢是按住了個枕頭，怕就是我撐了個人起身了已經、 嗯、 我才是見我撐住了挨了在個 床背那裡，怕到呢隻眼抹發了，然後不斷喘氣，然後說做什麼看你這樣，然後呢我說而家冇事啦，冇事啦咁啊！咁跟住咧，佢知道咩事啦？因为佢知道我见到我嗰刻，我唔一定唔会话俾佢听。 嗯， 但佢知道我系见到嘢咯。我而家嗰刻好惊咯。 嗯， 跟住佢亦都好识趣地唔会再问我发生咩事。 嗯， 跟住哦，咁冇事啦嘛。我话冇事啦，而家吓咁我熄灯，我哋继续瞓觉啦咁。 嗯咁你先生咧，其實係咪你拍拖嘅時候，佢已經知道你見到呢啲嘢㗎啦？ 我女友見到鬼啊， 係 啊，你又直接話俾佢聽嘅，你好爽咁話俾佢聽，咁佢信嘅咧？ 話俾佢聽， 佢信嘅。 因為有時譬如我同佢行咧，行下咧，我會掹開佢繞過少少咁嘅樣。佢嗰陣問我做乜嘢啊？佢嗰陣唔知佢話做乜嘢啊嘛？ 係。 我話冇嘢。 後屘都慣啦佢係嘛？ 就係因為他預備踩到人嘛， 即是你怕他踩到踩到朋友仔， 我不拔開他的話他就會踩到人或者踩到人、 但是其實呢如果你見不到其實都我 又不算真的踩到的，不過因為他見到的那個感覺是不同的嘛， 我知道，但是如果這樣說我們平時我們 大家現在坐住兩個， 可能我坐住兩個的，那我會不會得罪了他們的， 都不会的，大家都不同空间， 知者不罪， 是啊，你又不知道又不同空间，小白不同，小白见到嘛、 所以他那个即时反应就觉得要拉开他、所以先生都已经惯了、知道你是不时都 会，还有他处理好好，他结婚前已经告诉他男朋友听、如果他结了婚才跟我说我大佬你呃我结婚了，原来你见到东西 对了，分辨都知道了， 真的随时分辨了、你先生都、即久而久之已经习惯了你见到东西，咁其实佢有冇问过你点解今次会惊得咁犀利？你平时都见到噶啦，系咪先？你冇个有冇将个过程讲俾佢听？ 事后咯， 系 我事后佢隔咗好耐，佢先咁问我。其实你嗰晚究竟咩事啫？咁样，跟住我话咗俾佢听咧，跟住佢就哇！你咁讲完，我而家都起鸡皮啊！咁 系， 我唔觉得你嗰晚咁惊啦，咁啊。我话即系平时咧就咁见嘅啫嘛，佢哋唔会同我好似有沟通咁，都好嘈添呢度。我听唔听到？ 听到听到听到，系啊。 咁跟住咧就即系佢好似唔会有沟通噶嘛，正常嚟讲，即系你见到佢咪见到佢咯，但系佢直头系你系咪见到我？跟住仲要控埋嚟咧，哇！嗰刻真系好惊咯。 虽则佢其实冇讲过嘢，咁系你自己感觉到嘅。 冇啊，佢即系我原来系只不过系做咗啲动作，佢 sense 到我睇到。 系。 又或者譬如又有嘢第二次啦。咁就嗰次咧就系咩咧？就系、我晾衫。 系。 夜晚嚟噶。 系。 咁我屋企出边咧就有个露台啊。咁咧就出露台晾衫，咁咧晾下咧，咁咧就攞完一件，咁咪入屋再攞第二件嚟再挂上去咯，系咪先？咁咧就喺我预备挂完衫，拧转面个头就望出去出边啲风景嘅时候，我就见到咧好得意，离远咧大概有好似有一个公仔，有一个好。即是好像人家的外国人的公子啊， 是 穿得很漂亮的那些 那些洋娃娃那些 芭比那些啊， 不是芭比，是好像人家那些 布偶穿 着洋装那些啊，很旧的古老那些，那些洋娃娃 即是眼色一眨那些，是不 是？是的，类似是那些，即是很漂亮，再穿宫廷式那些的， 咁咧就离远就见到系半空，其实系半空。 嗯， 离远见到好似有一只手指咁大，因为其实好远嘅离，即系实际距离咧，佢嗰个方位同我屋企嗰度咧系，我谂大概都隔咗成三四条街。 嗯， 啊，好远喎，真系 好远。但我见到嗰度系有一个好似咁细个，好细细个嘅公仔。 系， 但系个公仔系。即系我冇开头，我冇为，我就见啊着晒 lace 好靓咁样，但系个公仔系黑色嘅。 嗯 咁跟住咧，咁我就拧一拧转，我立到眼见到，跟住我咦，做咩有公仔会系半空嘅咁啊？咁咧我就又再即系八卦啦，再望多佢一眼，拧转面回头再望多一眼。 嗯。 点知就望完之后咧，咁我咪翻入屋啦。 嗯哼， 包月嚟攞第二件衫嘅时候，再望翻出去，佢就已经企在我露台出边。 嗯， 企喺度啊，即系有手有脚嘅公仔吓。 好清楚，一个非常之巨型嘅公仔。 哦、 一个非常之巨型嘅。 巨型到点样啊？ 佢、因为佢喺我嘅栏杆出边，直头贴住个栏杆望住我啊。 嗯嗯。 佢直头系高到系。嗱，我唔知系佢条，因为佢条裙系好长，人哋维多利亚式嗰啲，但系佢咧系成件衫系黑色，黑得嚟系有阵你丝质咧会拧噶， 系， 同埋咧系有花边嗰啲啦，嗰啲咩荷花边系，都叫荷花边系嘛，嗰啲咁嘅边嘅，咁样就 我想象到系点 样，我着到成个， 咩嚟嘅究竟？ 系咪？如果同人嘅比例系咪一比一咧？定系再大个人咧？ 佢直头佢系高过我个露台啊！ 哇， 高过露台， 夸张，高过佢个露台。 咪差唔多成有冇七八尺啊？ 有八尺噶，如果高过个露台。 八尺嘅公仔，即 系非常会唔会上面掉落嚟吓你啊？ 非常神怪呢件事。 唔会啊，你已经否定咗呢样嘢。 冇听佢咁讲，系远处飞埋嚟噶。 系咯， 系咯，仲系快速咁啊就。 嗯， 好快啦，隔咗三四条街， 系，有三四条街外飞过嚟，更加冇可能顺便掉落嚟啦，咁样就系啊。 UFO 短短我谂大概两秒钟到两三秒， 外星人嗰时。 喂，实际你得罪咗啲咩鬼啊？点解成日咁样搞你嘅咧？ 古灵精怪啊！ 冇，即系上面话见到都要扮见唔到咯。 系。見到你扮見到當然啦，但係問題就佢係咪因為知道你見到，所以特登咧就即係搞多啲嘢去嚇你，定係真係有一件事發生過啊，而你自己冇察覺咧？ 其實應該唔係嘅，其實我覺得係周圍都會有，但係嗰啲佢哋知道你見到佢咧，佢有啲咧會覺得，誒你咪見到我。或者是他想找人帮手，又或者是即好奇，因为个个都当是透明的嘛，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咯，跟着那刻哇冻了在外面，那我可以怎样呢？我就叫我先生过来，你过来帮我晾衫啊。 先生已经惯了，行了老婆， 他不知道什 么事，你不要告诉我你见到什么东西 了，我当时叫他过来，跟住我话嗱，我喺度挂佢啲衫，你同我拎出露台挂出去啦，咁啊，咁佢又好自然地继续咁挂啦。 佢纯粹都系谂住你揾佢帮手啫， 系 佢纯粹谂住你揾佢帮手啫。唔系，其实咧，头先你讲呢个问题咧，就话咧，因为佢知道见到，佢又问你系咪见到我？我亦都曾經發生過一件類似咁嘅事，呢件事好多好多年前嘅。但系咧，我係好簡單咁樣去直接答佢個，佢都係咁樣嘅。其實咧，當時嘅環境咧都係係一個後巷嘅位嚟嘅。 嗯、 其實我可以唔穿過嗰條後巷嘅，不過有陣時貪快。咁、我穿過嗰條後巷咧，真係其實咧就好似頭先阿小白話齋啦，就係有一啲咁嘅靈體突然間出現咗。咁其實佢又唔知道我見到佢嘅最初，但係後屘佢可能懷疑我見到佢，就問咗，佢就問咗句説話，佢就一模一樣嘅説話就係、你係咪見到我？但係我係好直接咁答咯，我係有見到你，咁樣點啊？即系咁样 讲埋出嚟， 系啊，我系啊，见到你咁样点啊？ 咁佢系讲埋出嚟，定系你去一个 message 入去你个脑？ 佢咪净系我感觉都系有声嘅，系啦，系有人有声。咁呢个系实体灵嚟添啊，系好实体嘅。但系当我咁样答咗之后咧，佢就唔见咗添。系啊，其实我时间好短啊，短得好紧要， 俾你大到添。 其实又不是说大不大可能佢其实由头到尾佢可能都是想攞个答案而已。你是不是看到啊是啊他拿了答案我、哦、看到啊 周街都 是 问人的。 我、哦、看到啊看到就是看到即是他想知道答案啫、啊。 小白那些鬼故真的 很 精彩。 很精彩啊但是。 很多元化我觉得他看到那些灵 体。是 啊， 是啊即是不是说很单一品种这样。是啊虽然。 暴力型又有。暴力型。有些就是。 Lolita 这样的又有。又有。啊跟着只是单一只手的又有。是啊跟着呢看到刚才讲到好的离世的病人这样。一个叫好实体这样离世病人又有。 很杂啊、真 系系啊，好丰富啊！ 好啊，多谢晒小白先啦， 系啦、 啊， 多谢晒你啦， 应该去搵阿小白做多集啊！ 系啊，我真系要啊，真系要啊！阿小白啊 ，OK 啊， 肯定做多集 ，OK， 系、 okay, 啊，做 多 集， 系啊，再肯定做多 咁精彩，我觉得你应该仲有好多课。 系啊，好，多谢你先， okay, 多谢电话先， 多谢你，好， 系啦、啊，今日同你倾咗好耐，因为惊佢攞住个电话都好攰啊， 好攰、啊， 多谢晒， 拜拜， 哇， 哇，好正啊，系咪？点样啊？ 好惊、 啊！你下次你见到有灵体问你，如果有灵体问你，你见你系咪见到我？你点答啊？ 我点知佢系咪灵体啫？ 咁既然你唔知系咪灵体，咪就话系啊？你照答啊，系啊？咩事啊？ 咁可能佢系贼噶嘛？咪先啦，鬼知啊？ 咁啊贼问你呢、這个 透明嘅啫。 贼啊！如果佢系贼啊，问问你呢句都打劫你噶啦。你见唔见到？ 最紧要唔好问你系咪花家姐啊，咁就得噶啦。我唔会答你噶，因为我琴日你知唔知啊？我琴日就喺我公屋企楼下有个人走埋嚟，你 系 咪花家姐？跟住我话诶系，跟住佢话我其实见到你好多次，但我唔系好确定，我想确定一下啫。 喂，但系你咩？ 但佢系人嚟嘅。 唔系我想同你讲句实话咧，下次如果有人问你系咪花家姐，即系你留意一下手上面有冇嘢先。 系啊， okay, 你做咁多奇案节目，你小心啲啊！嗱，即 系有阴影啊。 虽然有问题咧，我唔系针对琴日问阿花家姐嗰位听众噶啊，但系问题一个人一定有少少保护意识嘅啊，即系唔系净系花家姐，边个都好啊。出街突然间有人问你噏你名，问你系咪边个，你真系。你想認佢都好啊！你望清楚佢手上面有冇任何。 唔係，琴日嗰個就食肆嘅老闆娘嚟嘅。咁如果佢係廚師，可能佢啱咁啱即係攞住把刀嘅喎。 係啊，咁咪唔認咯。你話坐隔離嗰個先係花家姐。 係啊，呢個先係花家姐。咁咧，同埋咧，嗱，我 呢個係花家姐。 Mr. Fa。咁咧，我哋嘅聽眾裏面其實我知道有部分咧，佢哋都係、其實喺醫院聽我哋嘅節目噶、因為佢哋可能真係有啲唔舒服啦，咁就長期住院啦。 好、悶啊！ 係啊，咁原來我哋嘅節目咧係佢哋嘅一個娛樂嚟嘅，每晚。就是十点半可以开着我们这个节目来听，但希望今集不要吓亲他们。 不会听得我们的节目就通常有上 下，通常有这么上下重口， 还有特意制造到那个气氛是恐怖一点才听的， 躲在个医院的病床那个张被那里听， 是啊，还要一路听一路周围望看看有没有东西。是啊， 好啦， 想继续听的话，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说， 继续有下次运来，明晚继续有无底深谈，再见， 拜拜。西藏呢有很多不同的奇闻怪事，他们有一样东西叫药狼，就是一种类似僵尸的物体、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吃安眠药我摊一百粒死了啩， 为什么才死得舒服啊？ 你安心啲啦，我做咗咁耐特派記者咧，華飲滴露嗰啲未死過一個嘅，花姐食完嗰啲互相啦， 係嘛？嗰啲水銀毒，嗰啲鹽毒啊、水銀啊、鹽啊最多啊， 幾茶就香啦嘛， 所以咪索索地， 唔使麻煩噶嘛。 去揾出其實人係咩嚟嘅？因為先天説係好恐怖嘅，但係究竟呢個人係一個點樣嘅人？佢點樣睇個世界？佢而家接收緊咩信息？林過雲啊，據說佢爸爸。好細個就覺得呢個細路仔唔係普通人， 好細個對啲成年人嘅好有反應，係 咩？ 成年人啊， 十八歲都未有反應喎、 啊。哇！呢、這個唔正常咯， 呢個後天問題啦， 後天問題。 而且其實個人數係相當之多嘅，有好多古靈精怪嘢會發生過肥仔啊！佢上嚟咧係不斷叫你聽佢唱張學友嘅歌。有一次我做下同個客。咁佢突然間起身去擦背囊，仆街啦！終於輪到我啦，唔好殺我啊！點知佢個死產咧就喺度攞個震彈出嚟。 星期一、三、五，摸黑潛行，發掘世界隱秘事。 無底深潭。 www.radio99.tv 日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